想哥哥大姐姐，你们可怀念轰轰烈烈的下乡上山，那时的饭比现在香，那时的水比现在甜。哦哦，只是青年，哦哦，我崇拜的青年，哦哦，只是青年，哦哦，我崇拜的青年。那个年代已过去这么多年，酸甜苦辣还在梦中浮现，多少次泪水打湿双眼，多少个梦还没有做完。哦哦，只是青年，哦哦，我崇拜的青年，哦我真想问问你的脸，是你们替我们受苦受累，是你们替我们下乡上。